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我们的北京既是一座世界城市，又是一座饱含文化底蕴、历史传统的古都。北京的名人故居浓缩着这座城市的历史沿革，折射着时代的沧桑转变。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系列报道《北京的故居》，让我们一起走进故居，透过岁月的片段，感受北京的变迁。 在北京西山北安河矗立着一处故居，这处故居依山势而建，是中西合璧的三组楼，它叫贝家花园。他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法籍医生贝西叶的故居。您可能要问了，这贝西叶是谁？为什么要介绍他的故居呢？贝家花园在半个世纪前是普通老百姓免费看病、中法社会名流聚集交流，以及在抗战时期为根据地八路军送药的中转站。贝西叶的全名叫让·热罗姆·奥古斯坦·贝西叶，他1872年出生于法国，是法国有名的医生，曾在亚非国家防治当地疫情。1913年，他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来到了中国。来到中国后，他先是住在东城区大庭深井胡同16号，后来在北京西山，当时叫北安河牛涧沟村，看中了一块地方，与这个地方的原主人闵家签订了99年的租约。贝西叶亲自参与设计，建造了贝家花园。贝西叶在中国担任法国驻北京公使馆医生、北洋政府总统医疗顾问，同时还是北京法国医院的院长。因为曾经替袁世凯治过病，贝西叶精湛的医术在中国赢得很大名声。他的病人包括前清遗族、达官贵人、社会贤达、演艺名伶，也有许多普普通通的中国老百姓。北京市史地民俗学会理事张文大带我来到了位于中国航空科工二院天健学院北安河校区的贝家花园。贝家花园分为三组楼，通常被称为十楼、北楼和南楼。一进贝家花园，首先来到的是十楼。 这个十楼就是贝西叶的诊所，他给老百姓看病就在这个地方。当时这些老百姓就坐在这儿候诊，然后等到他给他看病的时候，把他给叫起来到二楼去给他治疗。哎，这块石匾是李时增和他的夫人姚同仪送给贝西叶的石匾。这个大字是记事之一，下边还有小字，小字是贝西叶先生医学精深，名满中外，乐待五人，先生更热心社会，此或非人所尽知，但温泉村一带多能道出。温泉颂有云，济世之医，救民之命，随断肠取义，适合于贝先生。落款是民国25年温泉村姚同仪李玉莹题字。 李时增，名李玉莹，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第一个留学法国的中国人。 石楼建筑上刻的“济世之医”四字是李时珍夫妇对贝西业的称赞，普通老百姓对贝西业也是有口皆碑。现在北安河一带的很多村民还记得贝西业，在纪录片《贝家花园往事》中，当年贝西业医治过的病人胡宝善老人回忆道， 1943年一碰我就疼得叫，他说别叫别叫，不让嚷，让我父亲我哥哥摁着我，没有麻药，汽油消毒，那是物资匮乏呀，他也很困难，尽他尽其所能，你又不花钱，真感动啊，要不然就没命了。 石楼里贝西业为来来往往的病人免费看病是历史最好的见证。北京市史地民俗学会理事张文大向我介绍， 当时好多病人就在这个地方候诊，轮到谁了就到楼上去给治疗，他不但不收费还白送药给老百姓。在这个北安河温泉这一带十里八村都知道贝西业给人看病，贝西业给我哥哥也看过病。 哦， 我哥哥当时才3岁，农村孩子，他那个身上长疮，夜里头睡不着觉，我母亲背着我哥哥走5-6里路到这儿来。我是南安河人。 南安河村离这有多远？ 有5-6里路吧。 哦， 他擅长外科，你像这个长疮啊，什么刀伤啊，这种病他治疗起来小菜一点。 那他免费看医，他的经济来源来自哪儿啊？ 他给高官贵族们看病可是收费的。这个二层就是他给老百姓看病的诊室。 嗯， 你看这还有洗手池子。 哦， 这是瓷砖，他们这次给涂白了，实际这儿一个洗手池子。 还有3楼。 还有3层。 哦， 对。 3楼是做什么？ 3层它是储存药品，贝西业也在上面休息，咱们可以到上面看一下。 好，咱们看一眼。 这3层的面积就要小多了，哎，因为它是一个阶梯式的楼，上头可以到顶层上，可以观景。它的这个形状呢，实际上是仿香山的那个碉楼的形式。 上了4楼就是像天台一样的了。 对，这就是个凉台。 哦。 可以往东看，可以看百里。今天的能见度差一点，看不到那么远。对，这边就是秋风。 这个建筑确实在这儿有点像那个城堡的那个感觉。 哎，对对对，非常像北京植物园香山那一带的碉楼，它的那个北楼在这个上边呢。 沿着上山的甬路走了一段，来到贝家花园的北楼。这一路像爬山一样，我和张文大老师都走得气喘吁吁，不禁感叹贝老爷子当年住着的时候身体还挺好。 这个甬路就是通往北楼的甬路。左边的这个是个喷泉，你一看是个欧式的喷泉，圆形的喷泉。在这个北楼的西北角有个水塔，这个水源在半山呢，所以它很容易就把这个水引到水塔上。从水塔再下来，这个喷泉有一张老照片，可以喷10几米高的喷泉。它这个北楼的建筑也非常有特色，你可以注意看一下，咱们的右手它叫歇山顶，这边叫做硬山顶，不对称。 哦， 所以它这个是它的一个独创的独一无二的建筑。 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狭窄。 哦， 这个山地非常狭窄，假如说这边它要建一个歇山顶，那它就要少建一间房，对吧？它为了能够多有一间房，所以他建了一个硬山顶。哎，那个西北角的那个高高的就是水塔。这个北楼呢，咱们这样看算是5间吧。1层完全是用水泥做的，你看着像木结构，实际上不是，它是水泥结构，但是楼上是木结构的。现在咱们用水泥做柱子做门窗是现代的技术，在将近100年前他就已经使用了这个技术。咱们还可以看到它那个房檐底下这个苏式彩画，这个彩画啊叫做包袱，就是开光的意思。 哦， 就是这个苏州彩画的一种绘画形式吧，它旁边有一些图案，但是中间这儿留一块专门画画的。它的这个彩画用的是西洋画法， 嗯， 有透视，讲明暗， 嗯， 所以这个是在中国彩画里头没有的，所以它的这个油漆彩画是完全中西合璧的，哎，两种文化结合的产物。 啊、哦，我们走近点看看吧。 对。你走近一点看，你看那个最左边的这幅画上头画了一个人物，那个人物右手拄着一个拐杖，那个很可能就是贝西叶本人。 好像也是不是也有亭子房子 啊？对对对， 啊、 有亭子。 看见人了。 对，有山有树有桥。 哦。 对吧？他正在要过桥嘛。这个建筑非常有特色，它前头有两棵七叶树，在中国叫它。这个菩提树，实际上它的学名就是七叶树。 嗯。 但是这个七叶树呢，它不生虫，不招鸟。 哦。 一般都在寺庙里头，但是在贝西叶的住宅里头有两棵这样的树。 哦。 这个左边的这棵，枯死了，没有了，现在剩右边这棵。 嗯。 所以从这棵七叶树看，很可能这个七叶树是原来这块地上就有的树，因为它很粗了。看这个北楼，它那个建筑的形式，外表形式是中国式的，但是它里边是西欧式的。你看这个有壁炉，有浴池，有洗手池，有坐便器，四周都镶着瓷砖。北楼可以上到二层，咱们上二层看。 这也是一样的壁炉。 哎、对，这两间大房子，我觉得就是他们办沙龙的地方。这个基本形式跟楼下一样。 沿着上山的甬路再往上，来到了贝家花园的南楼，也叫南大房。 你看这个这三间房嘛，带廊子，而且它这个里边有灶，那个灶还在，那边还有一个接出来一小间，那个可以储存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它的餐室。 向老师有个疑问，就是他走了之后，这个楼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呢？ 他走了之后，这个地方在五几年的时候是外贸干校，后来就交给了航天二院208所，208所后来就又变成了航天技校，现在是航天二院的党校。 啊、还好没有破坏哈、 啊。哎，对对，这个前些年呢，文物部门把这个窗户都拿砖给砌死了，就为了保护，怕把里边毁坏了。 除了居住，北楼和南大房也是贝家沙龙的主要举办场地。贝家沙龙非常有名，延续了几十年，是当时中法两国知名人士经常聚会的地方。贝西叶经历传奇，曾在非洲、印度、波斯的探险故事在朋友圈里广为流传，又爱好广泛，自然、历史、文学、艺术都有所涉猎。不仅如此，他为人也很豪爽。每周的沙龙，他都美食、茶点、烟酒备齐迎接朋友们。在他的沙龙上，既有诗人、考古学家谢格兰、汉学家朵尔孟等法国名人，还有中国民国时期的名人，比如曾任总理、外交总长的孙宝琦、荣龄德龄姐妹，主持孙中山国民政府的同盟会元老蔡元培、李时增、汪精卫等等。北京市史地民俗学会理事张文大说， 他们到一定的时间就召开这样的沙龙，他们个人谈个人的心得体会，或者你去谈你的探险有什么收获。你像他在城里吧，大田园景甲16号，每个星期六的晚上都要在那儿举办沙龙。后来呢，这边建成了，这边的风光更好，所以他就在这边办沙龙，还有时候办笔会，摆上桌子，铺上笔墨纸砚， 写毛笔字。 啊，对，写毛笔字。他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你想想，他能够买那么多文物，他把自己的这个财产都变成了中国的文物。 嗯。 后来他走了，但是这些文物还都留在了中国。 嗯。 他把这些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全都给联系起来。互相交流在中国的这个收获，他要把这个中国见到的这些东西翻译成法语，特别是他的朋友多尔梦，把这个帮助李志华审教《红楼梦》， 随后法语的《红楼梦》能够在法国出版。 不久，经常参加贝加沙龙的中外名人就掀起了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运动，贝西叶也全身心投入其中。在贝加沙龙上，朵尔梦向贝西叶介绍了李时曾。李时曾是个十足的理想家，他有改造世界和中国的雄心，并决定从教育入手。1915年6月，李时曾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提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以尽劳动者之志时，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当时朵尔梦邀请贝西叶加入了这个事业当中，成为外国人中的重要推手。1919至1920年间，一共有17批近2000名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涌现出了许多革命先驱和新中国的缔造者。他们当中最著名的是周恩来和邓小平。邓小平1920年10月到法国，当时年仅16岁；周恩来1920年12月到法国。在驶向法国的轮船上，年轻的周恩来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出国去，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一处处的浪卷涛涌，奔腾浩瀚，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原中国驻法国使馆参赞夫人贺杰说， 在那个勤工俭学的初期，贝西叶没有太参与，但是呢，后来第二波，大概是1919年那波的时候，贝西叶就承担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学生的体检活动，都是由他来负责完成的。 除了勤工俭学事业，1920年初，蔡元培、李时曾、吴志辉与贝西叶、朵尔梦以及驻华公使馆商议后，决定宣布在北平创立中法大学，促进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张文大说道， 他是中法大学的缔造者，他是中法大学的校医，所以去留法的这些学生都要经过他体检的，他要签字的，所以他做了好多这方面的事。您比如这个金仙寺，是中法大学文学院在那儿办了一个第二部乙部，那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就是一个教师进修学校，中国的教师在那儿去学法国文化，法国的教师在那儿去学中国文化，他们经常在那儿搞交流。 1931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队占领北平，抗日根据地药品供给困难，中共地下党人找到贝西叶请求帮助，将贝加花园作为中转站。从北平城里到贝加花园，贝西叶秘密为抗日根据地送药，这些药品辗转送到白求恩大夫的手术台上。北京市史地民俗学会理事张文大说道， 他是秘密战线的白求恩，他秘密的为解放区送药，这个药品送到了白求恩的手里，他秘密的给这个解放区运送电台，他还给八路军治病。八路军治病的这个事情是从林迈可的那个回忆录里头，只有那么一句话我们才知道他给八路军看病，因为当时他给八路军看病是秘密的保密的。这个事情直到发现了林迈可的回忆录才知道了这件事情。 在纪录片《贝加花园往事》中，贝西叶司机的儿子雷洪坤老人回忆说， 我爸爸拿着药，被大夫坐在车后边，坐在椅子上，大大方方，有这日本人的汽车通行证，所以哪儿都能去。那样用药，我记得心还有实际。我妈开车之前总提着一书包啊，这书包任何人都准用的。我妈问你又上哪儿去，他不就一笔红吗？后来我大了，我才琢磨，这一笔不是八路军。 从1920年起，贝西叶就有一辆小汽车，但是后来由于汽油成了战略资源，汽车没法开了，他改骑自行车继续送药。这条路线从贝西叶东城区的住处到西直门，再到海淀，经过颐和园、百望山、温泉村，最后到达北安河的贝加花园。此时的贝西叶已经70多岁。张文大说， 送药他是从大田野井骑自行车，然后走这个六七十里路， 骑到贝西花园，他的这个任务就完了。 嗯， 然后咱们的地下交通员再把这些药背上翻山，过到门头沟区那边，然后就到了解放区了。你想想，七十岁那会儿没有柏油路啊，都是那个非常泥泞的车辙， 嗯， 那个骑自行车很困难的， 嗯， 对吧？你现在年轻人，你让他骑六七十里路也艰难，十分艰难。他一个七十岁老人给咱们送药， 等于日军进不了他的北疆花园。 对，他当时就这个十楼上边是挂着法国国旗的，对，他有豁免权。咱们的地下工作者为什么要把药让他送呢？因为他要经过这个温泉的日本兵的这个驻地，那是设有检查站。那么他是法国人，他有豁免权，他不敢检查的。再一个就是检查他的话，他是医生，带药他也是正常的，所以他就利用他这个关系。 去年3月2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此提到了贝西叶大夫。 我们不会忘记无数法国友人为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中有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的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西叶。 我们的北京既是一座世界城市，又是一座饱含文化底蕴历史传统的古都。北京的名人故居浓缩着这座城市的历史沿革，折射着时代的沧桑转变。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系列报道《北京的故居》，让我们一起走进故居，透过岁月的片段，感受北京的变迁。我们的北京既是一座世界城市，又是一座饱含文化底蕴历史传统的古都。北京的名人故居浓缩着这座城市的历史沿革，折射着时代的沧桑转变。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系列报道《北京的故居》，让我们一起走进故居，透过岁月的片段，感受北京的变迁。 贝西叶还帮助很多爱国青年、地下党员、国际友人通过贝加花园中转站到达抗日根据地。国际友人林麦可就是其中一位，他是北平燕京大学教师。在抗战时期，他以非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抗日斗争，支持中国人民。北京市史地民俗学会理事张文大说， 那个林麦可到西山来要去解放区，那么他并不认识贝西叶，但是在外国人的这个圈子里头都知道贝西叶给游击战士看病，所以这个林麦可当时开着斯图雷登的汽车，把汽车就扔在了黑龙潭，找了几个人挑着行李来到了贝西花园。当时贝西叶没在，管家一问说他是贝西叶的朋友，那么就招待了他吃饭。吃完饭以后他就说我们想找八路军。他这个管家叫王远川，是咱们的一个地下工作者。这个王远川说，哎呀，这个地方是拉锯的地方，就是说白天的话日本兵经常到这边来，晚上是八路军来，所以他说这个地方非常危险，这样吧，我送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就带着他们就去了管家岭，就是蓝河海的别墅。那个蓝河海呢也是中法大学的一个副教授。第二天地下工作者半夜把他们给接走了。 1954年初夏的一个晚上，80多岁的贝西叶突然收到通知，要么留在中国加入中国籍，要么离开中国，但他年轻的中国妻子必须留在中国。 贝西叶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情谊，但他不愿放弃法国籍，并希望让妻子和他一起离开中国。他为此写信给周恩来总理： 我把中国当成第二祖国，把中国人当成我的人民，我这样一个又老又有病的人，是否可以在不工作也不需要任何负担的情况下住在北京？假若法律不允许，是否可以考虑把我的刑期推迟到9月底？此外，我还请求我的中国妻子保留她的中国国籍，并允许她跟我一起走。 在贝西叶离开中国前夕，他收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回复。在纪录片《贝家花园往事》中，贝西叶中国妻子的妹妹吴端华这样说道： 这周总理写了一个条子，写的这条子呢，就是允许这个他的夫人吴斯丹跟他一块去法国。 1958年2月5号，贝西叶在法国逝世，享年86岁。他在中国的41年里，与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情感。北京市实地民俗学会理事张文大说：“ 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非常正义，他对中国老百姓就是出于因为他也是农民出身，所以他对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对这个中国人民表示了十分的友好。他来到了中国的这片土地，他就对中国产生了非常深的感情，所以他才能做出这些事情。” 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老百姓也没有忘记他。现在位于温泉村的贝大夫桥，就是充满感激与思念的纪念。原中国驻法国使馆参赞夫人贺杰说道：“ 抗战之前的时候，那个贝西叶就是在给周围的村民看病，然后给周围的村民就特别感谢他，所以呢就有温泉中学出资，在他的必经之路上，在特别泥泞的那个小洼地的那个地方给他建了一座桥。后来在修路的过程中，把那个石桥，就写贝大夫桥的那个石桥给埋到地底下去了。因为舒乙先生多年呼吁纪念这几位国际友人，后来呢就在原址把这座桥又复建了，但是呢就是那个外形跟原来是稍微有一些区别。” 2013年，北京市海淀区政府重新修缮贝家花园，贝西叶的儿子让·路易·贝西叶为此还特意从法国来到过中国。此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纪录片学者和制作人张宏道带队拍摄了《贝家花园往事》纪录片。原中国驻法国使馆参赞张伟及夫人贺杰写下《贝西叶传奇》一书。这一切使得有关贝西叶的资料不断丰富完善，感谢他们提供的珍贵资料。目前贝家花园还在修缮当中，有望明年开放。好，感谢大家收听北京的故居系列之贝家花园，我是李玲。 今天上班没开车，坐地铁来的，虽然挤了点儿。

租小书看， 租小书看， 他就租画书吗？字书租？ 字书，因为我小时候不看字书，所以我现在想不起来。我只知道，我们就看小书 啊。 当时在那儿看，好像。